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好多谢有位听众问我点解瘦咗，系在下瘦咗嘅，瘦咗十磅以上。咁系咪去到12月31日嗰日，我去减咗30磅咧？坦白讲，我自己都唔系咁乐观。因为30磅呢个目标呢，其实我系勾噏出嚟嘅啫。即唔系勾噏做唔做，而系话真系做唔做到，系咪一个 feasible 嘅一个 target。咁我发觉86磅系近啲囉。咁所以我唔系改我 target， 问题就系话即我觉得我如果减到20几磅呢，我都觉得系好收获一件事。 系啊。 即所以点解啲人即开头睇死我，其实我老婆咁憎呢，因为其实你系睇唔到我背后 work hard 个分別嘛。你知呢只咩？呢只 係 Apple Watch 最廢嘅 Apple Watch， 即係我係日日睇住啲圈做人嘅，今日消耗咗幾多卡路里，行咗幾多，唔係睇幾多食咗幾多嘢，都係當然食有節制啦。問題就係話，即係經過呢一個月到嘅減肥生活咧，係真係了解咗一樣嘢，就係你要去 determine 做一樣嘢咧，係冇可能做唔到。即係當你係一個30几岁嘅人嚇，即係對比起兩位大哥，又唔係特別有成就啦，係嘛？又唔係特別有成就啦，又唔係特別識多人啦，即係屌你又選委又成啦，咁所以 大選委啊， 點講啦？ 好合理， 啲醜陋嘅真面目唔好再講啦。 屌， 過去就 我哋呢啲嚇，但係你有 determination 咧，即係我覺得都有人尊重嘅。咁所以就係，即係我覺得做運動好緊要，因為。你当你即其实我好认真讲一句，当你发觉你老咗嘅时候，你发觉你想自己要多啲时间对住身边你鍾意嘅人呢，健康又紧要。 OK， 咁所以其实即你做到运动你做多啲囉，咁其实做运动唔系即减肥唔系淨係话你节食食少啲嘢，而你可能食得健康啲，鍾意食嘅嘢肥腻嘅嘢唔系唔食，食少啲。即我话俾你听，琴日我系食咗咩宵夜呢？炸比。因为点解有班扑街撩我睇波？咁琴日 Super Sunday 啊嘛，又曼城阿仙奴，又车仔曼联，咁冇理由唔睇啊！但系你冚家， 你睇波冇理由唔食嘢噶嘛？ 一拎到上嚟就已经系芽菜炒肠粉，四隻炸比，仲有啲鸡软骨， 好小事啫。 咁当然唔系，即系有人食一个 portion 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你第一你要知道自己食几多，同埋食完咪玩咯，咪跑多啲啊，做下运动咁样咯。 头先个选择你选择咩先？ 冇得唔选择， 唔系啊，咁多样嘢你食啊，你净系食炸饼。 我哋啲朋友学校上晒榜噶，我话俾你听，你呢啲又话减肥，跟住我自己啲兄弟又话减肥，哥你个个上晒榜啊！你知唔知啊？一个月之后啊，唔系半个月之后啊，得我系瘦咗噶咋，嗰三个肥佬依然都系肥佬， okay. 一磅都未减过，有啲人重捻咗添。咁、okay. 你乜嘢减肥啊？咁我去完旅行我仲要轻咗嘅。点解我要铺条 Levi's 出嚟啊？唔系话俾你听我去欧力买条 Levi's 几抵，而系话俾你听有志者事竟成。去 Uniqlo 买啲裤啊，写系34日，你度出嚟睇下有冇35.5寸啊啦。冚家拎呢啲裤我着咗几多年啊？我着咗3-4年啊。但系第一次当你去日本嘅 Levi's 买到条啱自己嘅 Levi's， 你度一度条腰33寸。我话俾你听，我好多年冇着嘅33寸腰嘅裤。 好兴奋咁嗰种心情真系， 好兴奋， 好捻兴奋， 好捻兴奋。 Okay. 所以就系话减肥吓，呢啲肥仔都系要减肥。 系咯，我就系近一次先见你饮曲斯喎嘅啫。唔系，平时我都有饮开 始嘅，呢啲开始熟我啦。即系以前我饮咩咧？一定饮水，红乐一定系饮。 因为啲人都话红味先好饮，黑唔好饮噶嘛。 唔系，跟住我改咗，系饮白乐。白乐少啲嘅，即系你会见到少啲罐装，但系问题白乐，我觉得阵味我系习惯咗。反为你叫我而家饮罐红乐咧，我系会唔习惯，我系会觉得饮两三啖就唔想饮。 O、okay, K， 因为我饮咗罐饮罐黑咧，其实你叫饮翻红咧，就发觉啲牙咧好黏嘅，饮完红之后。 唔系，我总之系觉得系饮唔晒啦罐嘢。 O K， 吓真心嘅呢句，咁所以咧 真心噶，其实饮任何呢啲碳酸气冻咧，就真系对减肥唔好。 基本上呢以前呢我係逢係 只 係我飲水呢 兩隻喺手 淨係冰水先飲嘅啫，即係鍋入面冰水呢就唔係雪櫃嗰啲冰水，係要加冰嗰啲冰水。即係早嗰排唔知有人、okay. 我睇 Discovery 啊，你係唔明白點解啲鬼佬飲水一定要加冰，淨係一個網友係阿 May 啊，喂，點解鬼佬飲水一定要加冰？嗰、那個係一個 experience 嘅，我唔係淨係頸渴而飲水，茶我可以飲熱嘅。問題就係飲冰水係一個對我心情暢快嘅嘢，咁我咪飲冰水咯。問題就係話開始減肥之後，我每一朝都係飲暖水。 嗱，有樣嘢教你嘅呢樣嘢，我曾經最犀利咧。 但會熱啲嘅咩？ 唔係，而係真係喺中醫嘅角度，對你調理係好啲。尤其是一起身嗰杯。 嗱，講翻我呢個曾經減過兩個月，試過減40几磅咧。我曾經做過呢樣嘢咧，嗰陣時即係知道好多 skill。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點樣唔飲凍水有凍水 feel 咧。我哋好多時候其實中意講冷嗰種感覺， 就跑熱啲嘅人啦。 唔係含，你攞杯冰水你含。 啊、 其实你鋸鋸聲飲曬落去嘅時候咧，講凍嘅感覺咧，其實係你 enjoy 係好少嘅。翻嚟你整完啲冚，咁咧你就會 feel 到好啦。 即係好似有少少似斯德林咁， 係啦， 攰兩啖先吞落肚， 係啦，冚、okay.。系啦，会好多嘅。 我 讲 我饮热水咯，喂，即系我 佢OK嘅， 我系真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对 stepping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系冇问题嘅一个人，无论系做乜嘢，即系我觉得你叫我40岁转行都得嘅，冇问题。我由零开始都做得嘅，冇问题。个问题就系话，我觉得大家有 determination 系乜嘢做一做，即系我觉得呢个真嘅。好啦，22分钟啦，即系仲有22分钟啫，唔好讲啲咩啦，讲啲点啊？举一件蓝衫， 冇啦， 系、 哦、算 啦。 有啦， 冇噶啦，冇噶啦，有佢啦，隐形啦。 sorry 啊，今日 屌第嗱第二节系讲共享经济，嗱共享经济系真系冇乜点讲过嘅。咁、okay. 你呢日创科界嘅朋友讲共享经济咧，即系我觉得第一件事， 经济 系 OK。 点解咁样讲咧？原因咧就即系咪上年咧，定系前年开始有间咧租单车嘅公司叫 Gobi Bike 嘛？唔单止一间嘅，好似 OK 有几间嘅，我记得。Gobi Bike 綠色嗰架啦，咁其實你沙田或者附近踩單車，你叫到藍色同橙色嘅，我冇記錯就有啲係橙色嘅。 其實佢個模式係咪都係所謂叫做你可能登記信用卡，用隻 app 去租車？問題就係話你可以有一個 flexible 嘅地點租同埋還咧。 係咯，隨時鎖，隨時 unlock 咯，就係咁咯。 好啦，咁問題就係出現一個社會問題啦。呢啲咁嘅租車公司咧，全部啲車都係周街擺嘅，一啲咧。喺沙田咧，有啲人俾人抌落城門河啦，有啲人喺大埔俾人抌 Q 咗個河啦，一啲係毀壞咗啦，拆咗個碌啦，有啲係鎖 Q 埋佢啦， okay. 即係有1000种方法令到你呢樣嘢唔 work。咁好簡單，你問我，咁啊，梗係唔會啲村頭做呢件事啦，係嘛？咁你問我，梗係競爭對手做啲咁嘅事啊？嗱，即係先唔好講呢件事係咪一件刑事案件先， okay. 但係老實講。你問我點解大家租車，即係從事租車呢一樣嘢，點解我要租個鋪你唔使先？即係嗱，其實我好有疑問嘅，乜嘢叫共享經濟咧？嗱，如果我講錯，你矯正我。 OK 啊。 首先，共享經濟係一個好多人對好多人嘅一件事，即係譬如 Uber 又好，你譬如 Airbnb 又好，係好多間屋又或者好多個屋主去租俾好多個唔同嚟呢笪地方 visit 嘅人。Uber 嚟講就係話好多個車主、好多個司機去將佢自己嘅時間貢獻出嚟去車唔同嘅人啊嘛。咁但係問題，你睇到而家 Gobi Bike 呢啲咁樣。是有一个财团又一间公司在里面有好多的车它是 monopoly 了这个环境又或者它自己单一一个服务提供者是 offer 给別人哋去使用它自己 offer 紧的服务。喂这个是不是共享经济呢你觉得 in nature? 你问我觉得不是其实讲得啱的你老实讲其实你等于间单车堡搞大了、 啊、 跟住有可能有1000万、2000万跟住自己走去整。咁、啊、其实件事冇变过 的。我对我又要 adjust 少少諗翻先啦。Airbnb 係咪共享經濟咧？咁其實 Airbnb 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啲 website 係做啲叫 share sofa 嘅嘢嘅，係俾一啲其實 backpacker 去做嘅。 我記得， 其實佢就真係個西就唔係好賺錢， 係 係啦，去做呢啲咁嘅 matching 嘅嘢。咁點解我會特別去講 Airbnb 同嗰啲有啲咩有咩分別？而 Airbnb 爆咗出嚟咧，係、因為你諗下一開始。你有雞先定有蛋先？有想住宅嘅先啦，定係有人供應個住宅先？ 你已經先諗呢個問題。 你覺得呢 ？Uber 究竟係有人肯做司機先啦？ 有客先做，有客先有司機先啊嘛。但喺 Uber 嘅 case 咧，係應該有司機先。 有司機先 嘅。但係個問題有司機先，究竟嗰啲司機係自己中我頭埋先咧，定係話 Uber 請咗一大扎司機頂一段時間先 ？Uber 請， 冇錯。咁好啦 ，Go Be By 啦。個問題共享經濟，你其實好多時候就。其實唔係雞有冇雞先嚟啊！你一定係要有咗雞先嘅，即係等於你一定要有咗司機車，你一定要有單車俾人租，一定有啲 Airbnb， 一定要有啲屋可以俾人租。當開始多人入呢個局啦，你反而你間公司嗰啲嘢就可以退役。個問題就係究竟 GoBeBuy 呢間公司 幾時會退役？ 又會唔會諗住退役單車？會唔會俾人哋諗住自己嘅單車去擺出嚟租咧？佢有冇諗呢樣嘢？我唔清楚。所以個問題而家喺佢第一個 phase， 你第一句已經話佢唔係共享經濟咧，我又覺得。 你要睇埋佢會唔會撤出呢個市場先？ 佢自己會唔會撤出鋪位車呢個市場先？係啦， 咁我真係搞笑啦！ 但我睇就唔會咯，因為單車嘢好平咯。 嗱呢樣嘢就好難講嘅， 係啊， 就完全唔知佢點做，係啦，因為你其實而家的士 app 啦，其實都有好多種。我最近有一個的士司機話曬俾我聽，所有啲的士 app 嗰啲瓜葛啦， 係 啦。好 咁你分享一下喎。 係啦的士 app 而家已經主要佢話有三四個啦。係啦 ,Hong Kong Taxi 嘅其實就係應該的士商會自己畀錢嘅。佢希望多啲的士可以租到出去咁佢就成個的士會就賺到錢啦。咁另外呢就有個應該係飛的啊冇錯。我唔輸話咪飛的啊即係佢 我聽過呢個名 字。特登佢唔講個名唔係佢特登唔講個名係啦特登唔講嘅話其實係有雜八字黨做嘅主要俾新界嗰邊做嘅。咁呢個 system 整咗出嚟呢就話當然俾人哋免費做啦。個分別就係話負責俾錢出嚟做 app 嗰班 system 嗰班人呢就任何飛第一時間收到。你免費用嗰啲其他的士司機就六秒後先收到。如果你俾錢做會員嘅話呢就三秒delay 三秒係啦， 好合理啊， 係好合理㗎， 呢個就係佢哋做出嚟嘅。咁但係即係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有分區域性嘅。香港港島用 Hong Kong Taxi 會啲嘅，易啲嘅。但係如果你新界嘅市區的士咧，就因為主要係八字黨頭先嗰個咧，就飛的、okay. 應該飛的啊，我唔説係咪啊，就會易啲嘅。同埋你有時有啲人話，喂，我都唔用個 app 嘅，我識相熟的士司機打電話 call 㗎啦。佢話其實而家咧嗰啲咁嘅 都係台嚟㗎。 其實唔係佢打電話俾司機啲八字。的嗰啲啊，佢話其實佢哋全部都懟曬落 app 度噶啦。 係啊，我知啊，即係列車啊，總有時間 downtime 啊嘛，拎佢 check 啊，成啊呢樣嗰樣啊，係啊，我搭開的士都係咁樣 嘅。係啦、 啊， 同埋專嘅，咁所以咧，佢話究竟你話呢個 app 本身係咪共享經濟咧？係啦、啊，佢係 enable 而家啲有嘅 resources， 你諗下好多的士喺街裏面空轉啊。即係空住，即係揾唔到佢要客，但其實有客喺度等緊。佢能夠令到嗰啲 spare time 更加 fill up， 係咪可以叫共享經濟咧？ 我想答係嘅，即係我係即係個感覺係聽落似咯。 係啦，嗱， 但我想答唔係嘅，因為其實 咧， 你的士本身嘅交通工具嚟㗎啦，你所謂共享機制係講緊 individual 嚟，我配合翻我本身自己有嘅 resource 出嚟，你形成一個新嘅 ecosystem 出嚟啊嘛。但問題就係的士本來已經係一個財團 own 緊嘅嘢，你只係點樣去 utilize 緊你本身喺市場裏面有的士啫嘛。呢、個只係用科技嚟令到啲的士多咗啫嘛。 咁、個問題 係 如果 Uber 本身引埋其實係冇 part time 嘅，全部都 full time 嘅 Uber 的、Uber 嘅車，咁佢係咪仲係共享經濟？ 就我係咁啊，真係問得好，即係以前一樣叫 Uber Taxi 噶嘛，而家冇啫嘛。 或者而家其實 Uber 可能當司機嘅，佢已經冇曬所有 leisure 嘅時間，或者已經剩翻係10%，九成上面都其實係 full time 做緊 Uber 嘅啲司機，咁係仲係咪共享經濟啊？ 我覺得係喎，因為你個門檻低，你係可以加入呢個市場度競爭啊嘛， 同埋可以隨時走噶嘛，講真係 啊，因為你決定入同走噶嘛。 除非好似講到 case 咁，就係我特登買架車翻嚟 ，majority 都係買架車翻嚟，我特登就係做 Uber 啫。但我話俾你聽，好多呢啲人，我話俾你聽，好多呢啲人。 如果九成嘅話，咁 Uber 仲係咪共享經濟咁嗰度？ 你唔可以話佢唔係咯，即係所以係啦。點解我頭先會答呢個答案就係話我唔你唔可以話佢唔係咯，因為真係做 Uber 真係會賺錢嘅。因為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上即係。總之呢次去完旅行就因為架車架飛機 delay 咗啦，咁就差唔多成點先到香港。 OK， 你嗰時候呢係一定要即係、就是、你要知道係你如果等的士可能要等九個字啦，咁但係問題你想歸心似箭嘅時候你梗係 跑步啦。 係啦最好我設立個跑返屯門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咁嗰日我係即係我係唔係第一次 call Uber 啦，咁 但係真係 call 唔到啲所謂叫 Uber X 平啲嗰啲車，咁、 嗯、 啊變咗一定要 call 即係 Uber Black 啦，貴啲嗰啲啦。 點解唔 call X 咧？ 冇車啊嘛，因為 冇車 call 都冇車 call 唔到啊。 OK， 咁好啦，跟住搭個 Uber X， 咪搭 Uber Black。咁個司機同我咩？即係講咩咧？因為我都話俾你聽，因為為咗做呢個市場調查，同埋即係因為一個原因，即係都係啲朋友嗰次食完雞煲一齊搭 Uber， 話、 okay. 有咩有獎金，我係真係做咗唔知四五個禮拜嘅，因為你要抽夠個程數去賺嗰啲 bonus 啊嘛。咁但係問題已經係冇做過。咁問題就係話我真係學識咗點樣用一個司機嘅角度睇呢件事。咁、 okay. 佢就話俾我聽，而家做 Uber 嘅人咧，真係差唔多九成係 full time。第二是好多人是买一架车来做 Uber。哪些人才会赚到钱呢？就是说你即是哪些人，我讲到哪些人赚不到钱先。 Okay. 你是真的拿自己的车去揸 Uber， 你是赚到钱的。因为你 commit 的时间不够多。第二你 commit 的时间未必是 Uber 需求最高峰的时候。即是为什么，即是譬如为什么去出嘉诚，因为不够司机嘛。 Mm-hmm. 但问题就是说当不够司机的时候，为什么你又不再去揸？你都唔想嗰個時候付出啲時間喺個路面，因為你都覺得你有第啲嘢要做嘛。咁、 嗯、 所以就係話喺嗰個時間 ，Uber 根本唔夠司機嘅。咁造成咗佢有嘉誠呢個系統就吸引更加多司機。問題就係話你夠司機，佢又唔會有嘉誠啦。咁所以件事亦都係同一個概念，有雞先有揀，即係有雞先有揀先啦。咁佢根本就係話喺嗰個時間唔夠司機，因為係你無論出到幾多嘉誠啦，啲司機喺嗰個時間放工嘅時候，佢都係唔做 Uber 嘅。傾向咁邊啲人喺嗰個時間揸 Uber 咧，就係 full time 嘅人，因為佢份工嚟噶嘛。好啦，咁導致到咩嘢啊？你因為喺嗰個 peak hour 去揸 Uber， 好多時嗰個時間就係最塞車嘅時候，咁會導致到咩問題呢？就會你每一個公里你嘅營運成本好高啦，因為點解？你每一個車程可能係相對比較短嘅、 嗯， 問題就係話你喺個路面用嘅時間多咗，因為塞車嘛。 OK。 咁你每公里行幾多錢呢？對於個 Uber 司機嚟講呢，係最首要要考慮嘅嘢。咁、 嗯、 所以話點解有啲司機要租一架車，又或者甚至乎買一架車揸 Uber 呢？你要買到一架非常之耗油低嘅車去揸 Uber。如果你譬如你真係揸私家車，譬如我自己揸 1600cc 咁樣，一蚊一公里都算係好平㗎啦，即係相對嚟講。但係問題就係嗰啲 Uber 司機話邊啲人先賺到錢呢？你要係揸架柴油車。攞曬油卡所有優惠，你一個月可能揸三四千公里咧，啊咁你你就會賺到錢啦。 咦？但係你個經驗同我經驗好唔同喎，我都會同 Uber 司機吹水嘅。咁、啊、有次但係佢同我講開同個問題就是、第一就係、是、其實 Uber 食用都貴嘅，咁樣抽抽兩成嘅。 佢哋係好抗傷呢樣嘢嘅都。 咁所以咧，佢就會同你講咧， 好多 group。自己啲 group， 你 去 hack 個 system。 你揸 Uber 咧，如果你真係好似好似真係你做 full time 咧，就變好似我今日 send 俾個 Cap TV 咁咧，你就會俾外父打嘅。點解咧？因為咧，你揸 Uber full time 咧，你頂多最賺到萬二到嘅啫，啲人都話係萬零蚊嘅啫。 唔止。 多啲啦，我当多啲啦。 蠢人就揸到呢个数啦， 蠢人揸呢个数系啦。 叻嗰啲人咧就例如系 就两万过外嘅 系啦。 咁啊问题就 anyway 啦。咁但系问题就佢都讲过就系话，佢都司机都讲过，同我讲过就系、是、如果你攞嚟补自己有钱咧，即系上去当 part time 吹下水啊嗰啲咁咧，其实 OK 嘅。但系如果你好似啲人买咗 Tesla 跟住攞嚟 full time 揸 Uber 咧，咁啊真系好鬼死唔抵嘅其实。 嗯，因为 Tesla 点解唔抵咧？因为你系叉电系要时间嘅， 系啊， 因为你半夜三更去马路水叉电， 唔系咁 呢个你人生 系啦。 咁点解啲人揸柴油咧？就系话即系佢话俾我听咧，因为嗰日有个宝马五系，有个 GT， 佢就真系行柴油。佢话俾我听系几毫子一公里嘅啫。佢话俾我听仲有两毫几，即系可能行 highway 啦。咁我计啲四毫子一公里啦，啊咁啊赚到钱啦， 系赚到钱咁样赚到钱。 佢仲要系有嘛，即系同埋系佢啲司机咧系有晒自己啲 group， 即系呢一样嘢系值得讨论。 Okay. 因为点解咧？头先你讲得好啱 ，Uber 系一个共享经济，佢系一个 infrastructure 嚟嘅，亦都系有一个 system 喺度 govern 成件事嘅进行嘅。问题就系话，你啲司机就开始入啲唔同嘅 Uber 嘅WhatsApp group 啦。佢、哋可能每个司机有三个 account 啦，可能有两三个车牌啦。 Okay. 即系有两三个即系。個牌有啲車租翻嚟啦，咁、 okay. 令到成件事咧就係話去賺到最多嘅加成，而自己咧又付出係最少嘅。即係當然佢又唔會同我講話講到好白，就係佢呃 Uber 錢啊，即係有啲單係鬼單啊，成啦。以前有鬼單嘅，因為有好多 subsidize， 就係你頭先講個問題啦。有雞先有蛋先，點解 Uber 係要請一班司機先呢 ？Uber 係有一班即係有包底嘅，好耐之前。你做司機，佢唔知包咗你百幾蚊一個鐘咁嘅，即係我就覺得嗰個情況下你做就啱啦。個問題就係話，我車 idle 喺度嘅時候，我等緊你啲客嚟啊嘛。 嗯、 你試下你冇曬司機，你睇下冇人行， 即係有冇客 call 你啲 Uber 咁，一定冇。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好啦，而家冇咗啲 subsidize， OK， 啲司機就用佢自己嘅方法去 hack 呢啲共享經濟 嘅 profit 啦。 係啦 ，OK。 咁喂，老實實，我即係我唔知喎，你點睇呢個問題咧？ 點睇佢哋 hack 嗰啲？ 即係第一啱定唔啱啦？即系我唔识一评， 我觉得啱嘅，系因为我都俾你左翼咁样咧，你当左翼啦。 Okay. 即系你个 system design 出嚟，你有咁嘅漏洞，咁你就预咗俾人 hack 噶啦。你自己搵方法甩漏洞啊，唔关任何人事啊，系咪先？即系我一定系咁样 嘅。唔系我就冇话啱唔啱，始终老实讲，司机搵食啫。老实讲，我赚咗啲钱，我又唔系呃个乘客，又唔系打人一镬，其实 OK 嘅。 嗱，即系其中我知道有种 hack 法啦，系点咧？就系话你知你 Uber 你 offline 咗之后，你要等一时间先。online 噶，俾你 online 噶嘛？ 系啊系啊， 理论上、 啊、 理论上系噶嘛。啊、但系实际上，如果你 online 嘅时候，佢又冇人接客嘅时候咧，佢、就一定会派飞俾你噶嘛，佢唔会咁戆居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咪点样集体 offline online 咧？這個呢个咧就系佢哋一会做一啲行为。 哦，我冇问到咁仔细、啊，即系咁 你一定成个 massive 嘅人，突然间 offline， 嗯， 咁。喂，大佬有飛冇人接噶嘛？咁佢哋就輪流去按。 啱啊！呢件事其實喺香港成日發生噶。 哦， 你點罰啫？你點罰我啫？ 係啊， 你都冇人接，係咪先？ 因為其實佢哋就係本身就係變咗，而家其實就係佢哋自己有 communication system 嚟影響自己嘅 liquidity。跟住咧，佢影响到一个 proportion 嘅时候，佢就放翻自己出嚟啦。你明唔明个问题喺边未啊？即系好似啲人炒楼咁啫嘛，其实 我明 系啊。 喂，咁但系呢件事又系，即系你问我点睇，我就唔系话将件事去即系去讲件事啱定啱。问题就系话，你试下 Uber 连呢班司机，即系好 committed 去揸 Uber 嘅呢班都冇晒啊。咁你 Uber 就冇得玩噶咯。咁你死死地起落街接的士啦，咁样，咁系咪一件好事先？ 所以你问我咧，我反而我自己睇共享经济定咩咧？我觉得有啲系真系共享经济，有啲其实咧、我觉得而家好多所谓创新科技，大家中意嗰啲嘢，其实嗰啲咩共享经济咩，嗰啲就系一啲方便嘅科技，令到啲嘢方便 咗 嘅啫。 其实系， 只系将你我 Google Web 咪即系 call 的士，我只系用嘅方便， 系你有 咩台啫嘛？ 系啊， 另一个台啫嘛，有咩啫？反而你话有啲咩共享经济，我觉得真系做得比较 match 好嗰啲系咩咧？近期我见到一个做嘅就系、分租。分租单位，即系我租大间屋嘅，我同人 pair， 我点样去做呢样嘢？咁本身我要租楼咁，但系我又租唔晒成个嘛，你又我又唔想租劏房，咁咩方法令到我租到劏房嘅价，又大家叫做倾到咧？咁我咪可以有啲咁嘅分租 system 去做呢样嘢咯？咁呢啲我觉得，喂呢啲就真系共享紧大家嘅 spare 嘅 resources， 去令到大家都可以分到一样嘢。我觉得嗰啲反而就真系共享经济。而家所谓好多共享经济就系、是。我都系觉得嗰句啊，当 Uber 如果佢自己有佢自己车队嘅时候， 嗯， 即系你当嘅 autopilot 啊之类嘅，有啲 taxi 去做啊，佢做乜要你普鲁斯基啫？佢自己食晒做咩啫？佢做乜要你其他人啫？而家反而系佢又觉得未必适合投资咁多车，佢只系揾你普通司机顶住啫嘛。即系我只可以咁样讲， 嗯，个 system 佢可以咁样做添啊。佢根本佢做乜要揾你嘅？如果我有 autopilot 嘅话，俾佢做，我做乜要请个人啊？我买晒架车。 因为佢知道我哋香港有运输署，去到2149都唔会俾 autopilot 咯。 唔会 autopilot 嘛？ 咁所以 Uber 系食中呢点啊嘛。但系你话美国就唔同啦。美国如果可能廿年之后 autopilot， 其实件事就好似咁讲啦。 系 我要 Uber 喺度，我做咩仲要 driver 啫？ 佢根本唔系一个共享经济 model， 只不过一个租车，只不过而家佢又唔想俾咁多 wheels， 将个 wheels hack share 俾你哋去做啫嘛。 唔系咁， 但系都共享啦， 大家 共享紧风险咯， 系大家 win win 噶，系大家 共享风险， 共享风险。 但系讲一讲先，讲嗰啲嚟分嚟分租间屋个， okay. 大家 share 间屋做， okay. 你冇可能由佢可以 monopolize 到呢样嘢噶，大佬系咪先？ 啱，所以其实我唔记得我系同你定系同阿 Ringo 讲过，即系其实我好耐之前已经有个 idea， 喂，如果讲共享咧，有冇人系贡献一间上楼嘅餐厅出嚟共享咧？而共享嘅原则咧就系话，我星期一有唔同嘅厨师，星期二有唔同嘅厨师，星期三有唔同嘅厨师，你系 其实咧，我去喺我附近咧， 你系做过嘛？ 我唔系我做过，喺我附近有间餐厅系咁嘅，夜晚系酒吧嚟嘅， 晏上就係茶餐廳嚟嘅。 唔係你講緊其實成旺灣仔成條街都係㗎啦，依個我知嘅。就晏晝就鋸扒，鋸埋啲咩腸仔雜扒，夜晚就係巴黎嘅成條灣仔都係咁。 但係唔同人經營嘅完全 係。但依個佢唔同啊，因為佢講緊嘅就係譬如星期一係中式，星期二係煮印度咖喱，星期三係煮日本菜。 因為點解咧？呢個世界係好多二世祖咧，係想做啲飲食生意。好似 好似 唔係，即係佢係想做啲飲食生意，因為佢覺得自己個煮嘅嘢好好食。問題就係話。佢冇咁嘅能力去管理一间飲食嘅餐厅。 因为我觉得你唔係做开呢啲咁嘅嘢。其实有好多而家嗰啲叫做工校里面呢有啲厨房佢平时有教烹饪班有另外买其他嘢嘅。咁、okay, 其实佢夜晚呢係俾人哋开租个位嚟呢做唔同私房菜。 係啦。 整个火炭呢啲 係有意思嘅呢样嘢。 或者开 party。 係唔同人你可能今晚做 A 去经营。Okay.第二晚就 B 嘅經驗係有緊嘅，其實而家。 因為對於我自己，如果我係食客嚟講係點咧？你可能呢個 location 自己就腳，最緊要一樣嘢，下面泊車方便，我就會去噶啦。咁如果我禮拜一去食嘅嘢唔啱我食，如果你禮拜二嘅 menu 我睇到啱食，我禮拜二仲會去啊嘛。你係 minimize 咗你嗰個地方嘅 downtime 嘅。如果我唔，如果喂我食過一檔牛麵唔啱食，你一至五我都唔撚去噶啦。 問題係你啱啊，佢 minimize 咗 downtime， 但係你會 maximize 個 context switch 啊，即係話我啲廚房同埋廚師要係咁換雪櫃。啲嘢啊嘛，你明唔明啊？ 呢個你嘅問題啦， 唔 係 咁樣唔抵嘅。 所以點解最後要中間有個 management 嘅人咧？就係話好多呢啲我呢啲咁嘅人咧，係我係識殺。煮三幾樣好食嘅嘢 ，OK， 我係淨係有信心買嗰三幾樣嘅啫。問題就係話，我識唔識去入貨，邊度梳醒啲乜嘢材料翻嚟咧？呢樣嘢係真係做慣餐廳嗰啲 expertise 嘅 ，OK， 即係我係自己一個人 manage 唔到嘅。你最好有個人咩咧？譬如我租間餐廳，逢禮拜一就係我嘅，我 target 就係呢班呢班客，佢哋肯俾幾多錢去食一樣乜嘢菜，我淨係 tailor made for 呢班人。個問題就係話，我要管嘅就係話，如果我要做到我煮到呢幾味餸，我要有幾呢個夥計，我要啲流程係點樣 run？ 送貨幾時嚟？嗰啲我冚唪唥唔理，唔該你 back end 幫我搞掂曬。我嚟咧就淨係煮三個鐘嘅啫。profit 咧就係、是、可能大家傾個 share 啦。 Okay. 最主要就係話我可以俾一個租，我唔使 afford 一間餐廳七日都 係 我嘅。 咁但係其實呢樣嘢我諗起美食車咯，就係、是、你架車喺度，你 又街啦咁就， 你又唔同嘅，你又唔同嘅租位。咁星期一你揸架車，有個揸車過嚟， 你外國就行得通啦。 係外國就係咁嘅， 外國真係行唔撚通咧。 一个仆街政府喺度咯，屌你讲起呢一样， 因为你架车只能去一啲佢指定嘅地方，嗰地方咧其实系冇客嘅。你我可以话，如果你俾啲美食车车晒去北潭涌郊野公园嗰度啊，哇，肯定旺到爆，但系 你十个地点。總係有啲 location， 譬如金紫冰廣強咁、okay. 即係你買啲嘢係個個遊客都啱食嘅，你又可以買到貴一貴，咁嗰個車咪賺錢咯。但有啲喂，你要發配邊疆，你去多地方即係泊到個車之後係冇人嚟排隊食嘅，喂唔掂呢樣嘢。即係所以我覺得唔係美食車呢樣嘢 work 唔 work， 而係話你首先將美食車變為一個比賽就唔撚 work。比賽有比賽 criteria， 我要點樣贏到？嗰、那個未必係一個 business model。 同埋你諗下美國，即係外國嘅美食車去做啦，其實佢可能做一間嘅生意，佢唔係做遊客嘅，即係可能 我做本地人噶嘛， 做可能lunch hour 或者我淨係做做餐沙灘禮拜六日嘅，淨係嗰轉喺度，唔會長期喺度等噶嘛，佢淨係嗰轉流量夠賣曬走人。 係咯，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單止係所謂叫共享經濟，而係話即係我真係記得好記得。阿老蕭係講嗰句説好啱，香港咧係做唔到小生意，大陸係做唔到大生意。點解香港做唔到小生意啊？因為有個撲街政府同埋啲撲街地產商，大佬我咁撚貴租，成本咁撚貴，我咪做唔起小生意咯。問題大陸而家慢慢都做唔起啊，因為人工實在太貴啦。Okay. 但係相對地都平過香港好多。你起碼喺大陸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俾你去租，俾你去試你嘅 idea work 唔 work？ 即係等於喺旺角。吓、啊，蒲开嘅有边个未食过干豆腐花啫？即系火车站桥底楼下嗰间，开头好平嗰间，个个真系排噶嘛。因为点解有条靓女喺度卖啫嘛？喂，嗰啲咁嘅桥，度度都可以出卖啦。问题就系话，你俾唔俾起六七十万一炮过租铺买嘢去做嗰啲咁嘅嘢？ 嗱，翻翻少学术先，先讲共享经济啦。 咁即系其实，讲起共享经济就系你可以一齐有间铺头，其实五间铺头租翻同一条女，星期一系嗰间铺头，星期一间铺头。 呢个简直天，呢、這个简直系天才， 呢啲先系共享啊嘛。 喂， 即系你成条咩旺角嘅成条街喺度食街咯。 共享旅游之后就去共享。 即系你牛杂星期一，星期二系麦鱼丸， 系 星期三就酸辣面。 都系搵个鸡扒杯喺度卖嘅， 系啦、啊， 佢都系入边真空咁整条围裙喺度卖。 真唔真空我唔理啦，咁仲仲要系 concept 啊嘛。 你啊边个去帮衬啊？喂，大佬，点样去将个？豆腐花是真的你会吃到厌的，所以那些人真的做生意呢，即我即听过一些做生意，即做开飲食生意的朋友讲呢，就是说你那个地方即等于买芝士蛋糕那轮，你最多就做一年做九个月，九月之后你不做那样东西，你做第二样东西的，即等于旺角你咪那个咩叫家乐中心，你对面那边咪好多咩那些 鱼蛋啊 成啊那些咁样东西的、喂那些东西是要不时去换老板的。但是真的老实讲，你叫一个香港真的做生意的人，除非你是有副任的啫，你真的搵100万落去，就是说租铺按金即是装修搵人请，好撚大镬咯。即是个问题就是说那些本土经济做不起，你香港是好难，就是说你 diversify 嗰样嘢，你去到最后就是好似而家咁乜春都垄断，去到新的商场全部都是大地产商嗰啲嘢。 嗱，不如俾翻 definition 先，講緊經濟啦，即係學術少少先啦。即係講緊通常講個概念就是說，就係話有啲 resources， 其實即係有啲資源啦， 有啲 redundant 嘅， 唔係 downtime， 有啲事係用唔到嘅，但唔係 redundant， downtime 即係用唔到，但其實有人需要嘅。你有咩方法令到嗰啲嘢又可以 matching 到，用到得到最大嘅利益喺市即係。買嗰個同埋賣嗰方嘅，呢、這個就係共享經濟嗰個 concept。無論其實嗰個係邊個 provide 出嚟咧，其實唔 care 嘅。呢樣嘢就係想講嗰樣嘢啦，而希望用最少嘅資源去 fulfill 最多嘅人，係啦。呢、這個就係所謂共享經濟啦。所以如果你話你供應一隊車隊，其實 stand by 等人去做嘅話咧，其實唔係好共享經濟。 之後個 resource 係新嘅， 係新嘅， 你 additional 加入去嘅， 係啦。反而你現有嗰啲你 match 唔到嘅時候，令到嗰樣嘢容易 match 到咧，就可以係 唔點對點啊！即係 peer to peer 嘅 concept 其實係冇咗喺度咯。如果你一個人鋪一堆車隊嘅話， 即係呢樣嘢唔係需要嘅。 但 係 我覺得其實 如果我緊啦，如果我係一個的士租的士嘅人嘅，我有一台的士喺度行緊嘅啦。咁但係個問題，嗰台的士其實真係 match 唔到佢嘅客喎。 OK， 咁我令到佢更加容易 match 到客嘅話咧，其實係將嗰個單攤係減少咁，但係我冇投入新嘅資源噶嘛，本身個鋪車喺度噶嘛，你可以當嗰樣嘢都有少共享經濟嘅 concept 嘅。 但如果你咁講咯，其實點解我成日都話？點對點嘅問題咧，即係話譬如話，如果其實你話純粹單 time 嘅問題啦，譬如話 Sheraton 咁 ，Sheraton 全曬好酒店啦。如果你話純粹攞個 technology 嚟滿足佢單 time 嘅，咁其實你 Sheraton 寫個 program 已經叫共享經濟啊嘛。但件事唔係噶嘛，件事係你本身係社會唔同人嘅裏邊，你要 provide 資源出嚟一齊集腋成群嗰下先係重點啊嘛。 嗯，其實咧有啲酒店啊。會將啲比較吉嘅房之類嘅咧，係會擺上 Airbnb 以一個 secret 嘅方法，去出現，或者有啲酒店西都用咁嘅方法， okay. 去令到佢自己嗰啲單攤係減少嘅。 OK， 但佢就唔係即係 hotel.com。 系啦，唔系有啲就豪聽 shop 噶， 一啲啲， 但系就變成 一啲啲 叫做咩神秘酒店咁樣。但如果你 match 曬所有嗰啲規啲，你發覺你知道邊間嚟嘅，係啦，或者甚至 係 哇，有呢個神秘酒店嘅，你發覺平好多噶，係啊。不過你嘅方法就係揾咩區域啦，咁出個 criteria， 你跟住揾翻同樣 criteria， search 翻個區域咧，你就揾到真身出嚟。 所以其實從呢、這個即係 consumer 即係用户嚟講，其實佢。唔係好 care 究竟你係個 single source 啊，定還是集成群走出嚟咯？ 嗯， 但如果你學術少少，你就會諗，其實如果你 single source 嘅話，其實會變咗你 share 騰四個 program 出嚟，你已經變咗係，但你唔會咁樣叫呢件事共享經濟噶嘛？ 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最有得搞咧，就係共享女朋友，同埋共享啲可以爆房嘅地方。 點解咧？而家啲人喺地度搞噶嘛？ 呢、這個我唔識啊，但係問題共享爆房咧，係一個朋友同我講嘅。吓、那个朋友大家识嘅，嗰人叫任亮宪，佢、okay. 最关心呢啲嘢， 算吧。 咁但系点解佢未谂共享炮友呢样嘢咧？你谂下，其实今日已经有个经济学家讲过嘅，内地嫖妓、 就是、用电子 系啦，内地嫖妓已经系电子收费噶嘛。 哦，嗰、那个真系经济学家， 嗰、那个真系经济学家啦，经济 KOL 嗰个真系。 但系 所以香港与时并进系点咧？ 但系炮友其实是共享紧嘅。你嗰天台嗰啲其實都共享緊㗎啦， 其實 係咪先？ 其實係不嬲都共享緊。 共享緊，你自己 嗰次完咗之後你就走嘅，你唔會同一時間喺度，你唔同人共享㗎嘛？佢嘅單單喺邊度埋咗㗎？你只係其他時候你對佢冇需要咁解啫嘛？ 咁真係一個咁都係啊，佢一個好宏大嘅細菌培養場 ，OK 嘅。 好啊，咁呢只去咗先，快啲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